健康的教会是一间全福音的教会。我们同心祈祷，求主向我们去显明你自己的心意。当我们愿意来到去聆听，我们相信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工作。奉耶稣名求，阿们。我看过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的特辑，一个节目是叫做一个的演讲的比赛，有一个90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21岁，他讲了一篇的演讲，个题目叫做年轻人能够为世界做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是演说家，21岁，90后的出生，中国大陆的一个的年轻人，在北京最出名的大学，在中国最出名的大学，在北京大学读法律系。他讲了这一篇的演说，非常之震撼，震撼整个中国。年轻人可以为世界做什么？其中有一段他这样讲，他说有一件事你和我都可以做的，就是你要看看一个后生女，她用激情去说的时候，她有一件事你和我都可以做的。这件事是我们这一代人，当我们越来越老的时候，我们一定一定一定不可以变坏，不要去变成你后生的时候最痛恨最厌恶的那种的成年人。如果将来 你去路边去摆摊，你不要去卖那些地沟油的小吃，你不要偷工减，你不要短斤缺两，你不要呃情。如果你开工厂做老板，你不要偷工减料去生产一些次品。每一个的普通人在自己普通的岗位上面要做一个的好人，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和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注定是要去改变这个世界。我很欣赏这一位年轻人那种的观察，那种的抱负，作为年轻的一代有一个使命要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你做了基督徒，你有没有这种使命要去改变这个世界。如果一个90后的后生女，她有这个抱负，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有耶稣基督信仰的人，我们又有没有这个抱负要去改变这个世界呢？是什么去改变这个世界呢？你相不相信我们的福音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呢？年轻人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基督徒，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基督徒，我们可以为神做些什么？今天看的圣经《使徒行传》第8章讲了一个的基督徒的见证。圣经只是在第8章去详细讲了这一位的基督徒他所做的，在其他地方就没有再出现过。他为神去做了一件事，就是传扬福音。在《使徒行传》第8章，他讲到他分别有两个的机会，在撒玛利亚和在一个的路上来到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一个就是向一大群人，好像开一个的报道会那样，向群众来到去传扬福音。另外一个的场景就是个人报道， 只是跟一个人去传扬福音，那个是一个外邦人，一个传福音的人会有一些什么的特质呢？我们可以从这位的基督徒身上可以学些什么的功课，以致我都能够可以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一个人呢？我们就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周刊写错了，不是28章，是第八章26至40节里面，我们去看这个传福音的人，他有四方面的特质，我们可以来到去效法的。第一方面，他是一个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的人，他是一个愿意顺服圣灵带领的一个的基督徒。如果你稍微熟圣经的话，腓利 Philip 这个名字叫 Philip， 腓利这个名字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已经出现了，就是当教会要找一班的执事出来，来到去管理教会的一些的行政的事务的时候，特别包括管理饭食的时候，腓利是其中一个是被选了出来的人的。在当其时，什么人可以有资格去做执事呢？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这一班的使徒就是教会的传道人，他就选了这七位的人，是怎样的呢？在第六章第五节，他就说这一班人是大有信心，是圣灵充满的人。什么人可以肩负教会的事工呢？哪一个可以去不凡呢？哪一个可以来到去做执事呢？哪一个可以带领唱诗歌呢？包括在里面的，就是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腓利他不是在第八章记载的时候他才是被圣灵充满，他本身就是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一个的基督徒。在第八章当他要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这个的圣灵的工作是特别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耶路撒冷离开了耶路撒冷，他向北走，就去到撒玛利亚，去到一个都是外邦人的地方，因为是半犹太人半外邦人的一个的地区。他在那里去做报道工作，去做侍奉的工作，是不是做得不开心呢？是不是做得没有果效所以要走呢？不是的，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八章第五至第八节，我们看到就是有很多人被污鬼去附着，他有很多人是瘫痪，但是他们得到医治，有很多人经历到神的能力是透过腓利。所以当腓利去到这个城市的时候，那个城市是因为他们去认识基督是大有欢喜。如果神今天叫了我们随便一个人，你不要在这个 Highland Park 了，你去第二个城市，你去住家，你去 downtown 啦，你去 Gandhi 啦，你去第二个地方啦，哇，你一去到的时候，整个城的人都因为你去到而认识了神，哇，几开心啊！咁不如我唔走啦，我唔再嚟哈利帕，不如我去开一个分堂喺嗰度啦。咁多人信主，但系喺嗰阵时候，圣灵话你唔需要留喺撒玛利亚啦，你去第二个地方啦，去边度啊？向南走。OK， 是不是去另一个大一点的城市，很多人住的地方，以致我可以去将我这个的传福音的恩赐能够可以尽量的来到去发挥运用出来呢？不是。去哪里啊？旷野。我们未去过旷野的。我去过旷野一次，就是在以色列的旷野。在95年的时候，我在耶路撒冷我住了4个月。有几个同学特别咧，我哋去到呢一个嘅伯利恒城附近嘅旷野，我哋行咗两个钟头，见唔到一只羊，见唔到一个人。去旷野做咩啫？ 神你拣选我就要我去侍奉嘛，我有咁多嘅恩赐，但系圣灵话你去旷野啦。总之你要去啦，我有一个新嘅任务要去交托俾你。所以腓利冇去同神去argue，佢就去咗啦。其实我哋个个都知道啦，系咪？信服圣灵嘅带领。如果神今日叫我，我听得清楚咧，神叫我今日你唔好再留喺 CCUC North 啦，你去第二间教会服侍啦。如果我听得好清楚嘅时候，我一定会去嘅。如果我要去转工嘅时候，神话你去做嗰份工啦。如果我听得清楚呢个系圣灵嘅声音，我一定去。咁问题就系，我点知呢个系神嘅带领啫？系咪？嗱，呢个系我哋基督徒最多人问嘅问题。我点知道呢个系圣灵嘅声音咧？星期五晚加勒团契查经，我哋问咗一个嘅问题。我哋怎样可以去意识到圣灵在我内心里面去工作？大家都在想着我怎样可以意识到圣灵在我内心里面去工作，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问题。顺服圣灵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收到了我一定会去，但是你收不收得清楚神在你内心里面那种的工作呢？你有没有意识到神在你的内心里面的工作呢？怎样可以听得清楚这个是神的声音呢？只是有两样东西，就是第一，神有没有讲话给你听，圣灵有没有讲话给你听，第二，你有没有收到。如果圣灵没有讲话给你听，你收不到是正常的。如果圣灵有讲嘢俾你听，你收唔到就唔系神嘅问题，系你嘅问题。一系就系神冇讲嘢，一系就系你听唔到。如果神有一个任务叫佢交托俾你同埋我，佢一定会讲俾你听。神叫摩西去同法老讲，神系好清楚同摩西讲，摩西系知道嘅。神叫阿伯拉罕离开吾尔，离开哈兰，阿伯拉罕是知道的。在今日我们翻开教会历史，有很多被神重用的人，他是清楚知道神是要叫他留在这个地方。我自己都经历过，经历过很多次，是很清楚。我在台湾在一间银行里面工作，我要决定回香港，我是祈了很久，我是跪在我的床边，我祈祷祈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去寻求我自己人生的方向。神给我很清楚知道我是要回香港。在我决定了之后，我写了一封的辞职信交给个经理之后，我就择了日子我要回香港。在那段时间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我的 supervisor， 我的经理，就是那个 department head， 就是要被调离，离开了那个 department， 然后有一个新的 department head 来了。那个新的 department head 是在香港来的，整个 team 得我是香港人。那个新的 department head 他说 Perry， 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走呢？大家自己人容易一点，是非常之具吸引。即我自己在台湾，如果有一个香港的上司，我又是香港人，应该或多或少应该方便一点。如果我不是在那个的祈祷，我祈祷了很久，我很清楚知道神是要我回香港的话， 我一定会留在台湾的。我每一次我想回的时候，如果我留在那间银行里面去跟着这个的 department head 的话，很可能我真的会有很大的改变都不定，我不知道。当然我回到香港之后有另外一个改变，我以为我回香港我再做回银行，但是不是，神就叫了我去做了一个的传道人，直至到今天。个问题是我哋有冇俾机会俾我哋自己去听清楚圣灵嘅声音？如果你有读过圣经嘅话，你都知道咧，无论你信主或者唔信主，圣灵都喺我哋嘅内心里边。因为神做人嘅时候，用地上边嘅尘土去做咗我哋每一个人，然后佢就用一股嘅。他就在我们的鼻孔里面吹了一股的灵气嘛，是不是？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嘛，所以我们本身是已经是有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了。我们决志信耶稣那一刻，求神你进入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是再一次的去 realize， 去再承认神你是在我新的生命当中是有这个的主权的。圣灵不嬲喺我哋嘅生命嘅里边嘅，但系我哋唔信主嘅时候，我哋系冇 realize， 我哋系唔知道，我哋唔察觉啫嘛。圣灵冇走过。诗篇话：如果你心里边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神系唔听你祈祷啫，佢冇话要离开你嘅，佢冇离开到你嘅。所以如果你想听到圣灵的声音，你一定听到。只不过就是你有没有给机会自己去听到圣灵的声音。在香港很难听的，因为就是很难听得到的，因为太多人嘛，太吵嘛，太多事嘛。但是来到美国比较容易一点的。你想做一个全福音的人，第一个就是愿意去信服圣灵的带领。圣灵是会讲嘢的，如果你肯听的话。第二方面，愿意主动去与人接触。一个全福音的人是一个愿意去主动去跟人接触的一个人。我想这个是最难的，要去主动的去同人去接触。在26节至40节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当中，这一位全福音的基督徒腓利，他做了很多事的，做了那些事都是不容易做的。圣经用了很多个动词去形容他，他去贴近那个伊索匹亚，即是个埃提亚伯的太监，即是伊索匹亚 Ethiopian， 他接近他，贴近他，去跑到去他的车上，因为他见到这个的伊索匹亚的太监的时候，他坐在车的里面，他要去贴近呢，他不是就这样踱步走过去，他要跑过去，他去聆听，他听下他做些什么，他问他做些什么。当那个太监说，不如你跟我说，他上车，他就上了去他的车上，他坐在他旁边，他会问他，他开口他会说，帮他去施洗。他做了很多事的。怎样可以去带领一个人去认识福音？最困难的就是第一次的接触。你如果有去过一些什么的，参加过一些什么的短宣队又好，或者去过一些的全福音的实习啊体验都好，最难是什么呢？就是我见到那个人的时候，我好不好去跟他去讲福音呢？如果我走到他的面前，我第一句的说话应该讲些什么呢？ 你好啊，你好啊 ，How are you 啊？跟住讲啲乜嘢呢？以前喺波士顿嘅时候，我哋每年，因为我哋教会喺 downtown， 我哋每年都有短宣奏，就系喺个 downtown 嗰度，就好似咧，即系都系范良传道咧，嗰阵时佢都有份帮手嘅。每年嘅中秋节嘅时候，我哋喺 downtown， 我哋就有一个嘅摊位喺度。然后就好多人就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去讲福音。我们每年都有短宣队去中国大陆，有短宣队在美国本土，有短宣队去到英国去做短宣的工作。好几年呢，我就跟短宣队去了英国一些的城市，就去到那些的去中国人成日去嘅嗰啲嘅杂货铺，就喺个杂货铺嘅门口攞住啲单张，就等啲人咧准备入去嘅杂货铺，或者出嚟嘅时候就派个单张俾佢，去邀请佢去一个福音嘅聚会。我哋会望就系呢一个人，哇，凶神恶煞嘅，唔系搞呢一个，哇，比较善良啲，就走埋去同佢讲下。同人接触是最困难的。你会跟哪一个你身边的同事会跟他会讲一下福音呢？会邀请他回教会呢？都是一些可能比较 好人一些的， nice 一些的，是不是？始终呢，最困难就是第一个的接触。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呢？最重要的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呢？是因为在你身边的同事或者在你身边的家人，他日日都在这里夹你，日日都见到你，你说什么你做什么他都知道。反而是陌生人就是比较容易一点，其实。因为你跟他讲了一次，你好啊，我们有个聚会啊，他不睬你，不就是以后都不再见你咯，是不是？没什么特别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要开口跟你的同事讲，其实呢，我是一个基督徒来的，我呢就想邀请你回我们教会的福音聚会，你一开口讲了的时候呢，就大剂了，他以后知道你是基督徒。有些什么人他们会愿意跟你回教会呢？有些什么人他会愿意听你讲福音呢？为什么他会听你肯听你讲呢？是因为你的行为就是成为了一个，好像圣经所说，你的行为就成为了一个的使者，一个的大使。我见到你怎样去工作，我见到你怎样去生活，我就会知道你的神是有多好了。无论在这里，在香港或者在美国，都见到有一些的教会弟兄姊妹不断去为自己的家人的信主去祈祷。有一些的家人为他祈祷十年二十年都不信主。当然我们都知道是在神的时间里面，我们都不能够去代替神去做这个的工作，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见到，或者我们都可能会这样想，其实你的家人，无论是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妈都好，或者是你的心抱都好，他不信主或多或少是因为你。当然我们这个不是在这里去 judge， 是因为我们自己那个的见证令到我们能不能够可以去跟我们身边的人有这种的接触的关系。所以腓利他主动的去跟人接触，是他自己就有这个这样的见证。他就是有这个，他就愿意，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要去跟人接触。在香港我去过一个 关于就是牧养八十后，即是那时候啦，已经九十后了，牧养八十后怎样去牧养八十后的一些聚会。在那个聚会完了之后呢，我搭地铁的时候就见到其中有一个参加聚会的一个八十后的年轻人，我就问他，我说啊，怎样可以去跟你们即是八十后有可以有多些的沟通，有多些的接触，以至可以有有效的牧养呢？这样他说，其实我们八十后呢，即是最重要的就是不是因为你讲了什么，而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他说，我愿意跟你们聊天，愿意听你讲话，是因为你有一个好的榜样，所以我愿意去听你讲话。John Maxwell， 他在一本书里面，他做了很多的 leadership 的 training， 他其中是讲了一句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引用过。他说， The first thing a leader must declare is not authority of right， 而是 authority because of relationship。 People do not care how much you know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你讲几多都冇用噶啦。唔系因为我系经理，唔系因为我系牧师，唔系因为我系执事，所以我讲嘅嘢你就要听。啊，就算你话我系总统，所以我讲嘢你要听，而家都已经唔系啦，系咪？唔系因为你嘅身份系乜嘢，而系你嘅关系系乜嘢，所以。我们怎样可以是有一个有效的做一个有效的传福音的人，不是只是因为你识几多的圣经，不是因为你回了教会几耐，而是因为你和人是有这份的关系。第三方面，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一个愿意去充实圣经知识的人。在圣经里面所记载呢，就是腓利和这个伊索匹勒的太监，他们彼此那个的对话呢，其实是几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即如果你去看回呢第三十节至到三十五节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腓利是要讲福音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怎样的情况的呢？第三十节，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去读先知以赛亚的书，看看他读什么先，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然后个太监说，没人教我，没人讲解，我怎么会明白呢？于是就请腓利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文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那个经文就是说，他像羊被宰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这段是我们在受难节的时候经常会诵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一段的经文。然后个太监又再去问了，就问腓利了，他请问先知所说的这个话是指着谁说的呢？他是指着他自己啊，还是是指着第二个人呢？腓利就开口，就从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我想这个真是挺值得我们去学习，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其实腓利就是这样，他自己他去主动去了接触这个太监， 但是他没有自己一轮嘴就去说 OK， 我和你传福音，我就预备了我有四律的了，或者我有三福的了，我就根据我自己的公式来去传。他首先他就去听清楚先，到底他现在在这里他所纠缠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信仰的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呢？他读那段经文他有哪一个地方是不明白的呢？如果我去理解以赛亚书53章那个受苦的仆人，我的理解就是他讲到个仆人，讲到他的受苦，讲到钉十字架，但是太监的问题不是问这样东西、这个受苦的仆人他是指着他自己还是指着第二个人呢？你要了解他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就是自己想的事情太快脆，我们讲话讲得太快脆，听话听得太少，听得太慢。不好意思，即是我对政治呢就不是说真的很热衷的啫。不过有阵时候呢，见到我们新的总统呢，他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呢，记者未问完嘢呢，他就已经是答紧的了。有没有留意到啊？未问完就他已经答了，我知道你问什么的了，是不是真的知道人问什么呢？当我们要去跟人去讲福音，或者我们去跟人去建立关系的时候，腓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样板。看看先听下他读什么圣经，先问下他明不明先。你不要假设他一定不明白才行，他在那个时代不是个个都有圣经，他去翻开圣经，他是有圣经的，他有经卷的。你见到他读以赛亚书，你就问他咯，那你不明白啊？有哪里不明白啊？你想我解释些什么呢？他没有按照他自己的假设来到去解释，他就是看是做什么，我就回应你做什么。有效的传福音是从聆听开始，从充实圣经的知识开始。当然啦，你说牧师当然啦，有些人他圣经很熟的嘛，他当然看看他自己问什么问题我才去答他，但是我不熟的嘛，你问了个问题不识，我就不识得答咯。都是的，啱的，那你就好好读圣经咯，充实下圣经知识咯。如果有机会去查经，无论是翻主日学或者是小组查经，你咪打烂沙盘问到笃咯。那个组长俾你问到佢唔识得答，冇问题噶，我唔识得答，咁我咪刺激我再去读好啲咯。我不是因为你带查经所以问你嘛，而是我本身我对圣经那个的追求的心是这样嘛。不要 take it too personal， 即是不要太过即是人家会遮住你的，不是。当我们有机会我们翻开圣经，即是我成日很喜欢一个圣经的诗篇，就是说圣经的话语一打开就有亮光的。即是你想想那个句子，就是说圣经一打开就会发光的，圣经他自己会本身他的话语他会向我们去解释的，那种的亮光是因为我们在意去聆听，我们在意去思想，所以才会有亮光。所以我们有机会去诵读圣经的时候，就让圣经去成为了我们一个的渠道呢，去先充实我们自己先。在我想不同的年代呢，我们对神的话语都是有一些不同 的情况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趋势。 我是70年代回教会的， 在教我是有回主日学的，在那时候教会教主日学的全部都是平信徒，有些是执事，很少是传道人去教主日学的，因为传道人不太多。去到八十年代，我在台湾读大学，我回主日学，大部分都是平信徒教主日学。我是八十年代尾，我奉献传道读神学。我九十年代去了波士顿，在波士顿的时候，我有翻主学，有教主学。在那时候，差不多一半一半，是教牧同工，是主学的老师，是有某一些的教会的领袖，是教主学。我二零零八年回香港，去到二千年代，我回到香港的时候，教会几乎是没有主日学，教会教导圣经全部都是传道人，所以在香港有很多的资源，就是有很多神学院开一些的晚间的神学课程，教会很喜欢去请神学院的老师来到去教会里面去开神学的课程，所以呢，我们自己的会友呢，我们自己的传道人呢，甚至都不需要去教圣经，所有都是外判。自己的弟兄姊妹，自己的传道人都不去教圣经，是外判出去，是不会进步的。怎样我们才可以有这份信心呢？就是自己的弟兄姊妹，我都觉得我都尝试，我愿意呢来到去教导主日学呢，或者我做一个查经组长，我有没有信心呢？我能够可以去将圣经的话语的亮光或多或少去带出来，是准确的去查经呢？如果我们不懂得圣经，咁我点解要差你出去做宣教士呢？我点解要差你出去参加短宣队呢？我哋出去做传福音系传乜嘢啊？系传圣经话语嘛。如果我喺教会里边，我都冇信心去带一个查经，我冇信心去搞一个主学，咁你去到做一个短宣嘅时候，咁你做乜嘢呢？你教乜嘢呢？嗱，所以以前我喺教会有试过。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开 VBS、我们招募一些弟兄姊妹来参与这个 VBS， 有很多弟兄姊妹参与，但是他来到的时候他说、我只是来到帮手执头执尾的，我回来整食物的，我不懂得教圣经的。有很多人去帮手就是预备食物，很多人帮手去搬台搬凳，很多人帮手去做其他事，但是在这个圣假期儿童假期圣经班，圣经班要教主学的人数得回很少很少的，很少觉得我自己是可以去教到圣经的。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来的，不是只是读神学的人才要充实圣经，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神学家来的。现在网上这么丰富的知识，你想要读熟了圣经一定有方法，问题就是我们用一些什么方法去充实我们圣经的知识。一个全福音的人是一个不断充实圣经知识的人。第四方面，在腓利的身上我们见到一个全福音的人是一个愿意去放低自己身份的人。在这段经文做到最尾结束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很快脆他 就走了，他就离开了。当然其中有一样我没有讲到，就是他带领这个太监信主，他就帮他去施行这个水礼，在这里我就不详细去讲，而 圣经里面讲到他要施行这个水礼，不是腓力去主动提出来的，而是这个呢刚刚所谓的信主刚刚悔过的人，他见到在这个太监，他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或者受浸有什么妨碍呢？他已经是有了这种的信仰的观念了，已经是不是我要逼他去受浸的，而是他自己本身他明白了，我就觉得我需要去受浸。经文就是说，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虽然这个太监不再见他，但是这个太监他因着他领受了这个福音的缘故，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直至到今日伊索匹亚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亦都有理由相信，就是这个在政府里面的高官，这个伊索匹亚没有记载他的名字的这个太监，这个高官，他回到他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他是将他所领受到的来到去传扬开去。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不会去计较我大过有多少人去信主，你都不再在意，就是我带了他信主之后，他会不会给一些好处我，他会不会讲多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见到就是他说 他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腓力就不见了，连这个太监跟他握下手讲多谢的时间都没有的。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是这样，我们都不会计较，就是我们不会计较我们会得到什么好处。我相信在教会当中，我们听过这么多讲到，我们都是要有一个谦卑忘我的一个的侍奉，放低我自己的身份。可能我自己在我工作的场所里面，我是一个的总裁，我是一间公司的老板，但是我去到这个的短宣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以前教会有一个的开厂的一个的公司 的负责人，他在美国、在亚洲、在南美洲有不同的厂，他耕得很大，但是他的太太就在星期六的一些的英文班里面，就是做一个的英文班的老师，就是教那些的新移民。在崇拜我们坐的时候，我们没有分的，不会有钱的坐在哪里，没钱坐在哪里。 我们就 是不计较我们自己的身份来到去做福音的工作。所以在圣经里面就说，哎呀，不见了这个腓力了，虽然腓力不见了，虽然向我传道的人不见了，但是腓力他的责任就是要将这个的福音去告诉他们。腓力的责任就是要去帮人和耶稣基督去建立关系，不是要去帮人和我自己去建立关系。我完成了这个的责任，我就完成了。在我们的侍奉的生活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的侍奉岗位都应该有一种心态，就是放低自己的身份，谦卑的一个侍奉，这样才能够可以完成到神他自己的工作。健康的教会有很多的特征，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健康的教会是一间传扬福音的教会。要传扬福音有很多的途径，可以开报道会，可以有一个 BBQ 的聚会，我们可以请一些艺人来到去做一些节目吸引人家。不过更加有效的传福音是个人的报道，最有效的传福音是一个个人报道 一个嘅福音嘅工作。你可以谂下，你信主系咪自己走去报道会信主嘅咧？还是有人邀请你翻教会嘅咧？我哋嘅信主都系或多或少系因为我识得一啲嘅基督徒，佢带咗我翻教会，或者一啲基督徒佢同我个人报道而信主。点样先至可以有效带人信主呢？在腓尼的身上面，我们见到起码有这四种的特质。我们同心祈祷。